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正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肝气不畅巧疏泄的有关内容。 您是不是脾气大，爱生气，情绪不稳，心烦意乱？中医认为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容易患上肝气郁结的毛病，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肝气郁结都有哪些表现？日常生活中疏肝理气有哪些好的办法？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方红兵跟您说说肝气不畅巧疏泄。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汪红兵。你好，汪院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呀，从这个消化道的角度，或者说从这个肝，我们平时是不是容易生气？说这个肝哈、主我们的气，那肝气不畅是不是因为平时这个生气生的太多了？您平时临床上怎么跟患者来说这件事儿？ 确实是这样。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一类的病人，经常跟我们说，哎呀，最近我的胃又开始疼了。 哦， 仔细问一下什么原因呢？跟家里人生气了，或者跟单位人生气了，啊，这时候我们中医经常判断为肝气郁结，啊，这时候我们在跟他临床处方的同时啊，经常要跟病人说啊，一定要少调整自己的情绪，少生气。 嗯 嗯, 嗯。所以你看看，刚才我们说的是生气，但是呢，它不是反映说我生气肝疼，而是说气的胃疼。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我们中医讲啊，就肝气郁结，所谓的肝气啊，气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非常，中医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的物质啊，它可以推动各种人体的生理的活动。 嗯 啊，如果它就跟那个咱们马路上的汽车似的啊，如果它的哪部分出现堵塞了啊，就会出现尤其在肝脏，这样的话就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啊。同时呢，但是呢，这个肝气肝啊和脾和胃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医讲都处于中焦啊。如果肝气郁结和那个疏泄不畅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肝气犯胃这种情况啊。病人就除了那个肝气郁结的情况，两胁胀满呐、啊，胸闷呐、啊，疼痛之外，还有爱生气之外呢，有些病人还可以表现为恶心呕吐啊、胃疼、反酸、烧心啊。时间长了，有一部分病人呢，如果他出现了肝气衬脾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有些人呢，就可以表现出腹泻，哎，爱拉肚子呀，有的甚至是大便一会儿干一会儿稀，有人表现为腹痛啊，像这些都可以出现，就是因为肝引起的这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 好，你看，因为我们知道肝脏这个脏器嘛，像您刚才说的，它在这个中焦部位，属于说占的地儿特别大的这么的一个脏器哈，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脏器。但是刚才呢，王主任给我们讲到的这些点，就有效的提醒了，肝气不畅，有的时候它不仅表现的是我们这个肋间的这种胀满不舒服的感觉，还会引起周围很多其他脏器的一些不适症状，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胃难受，或者是一会儿便秘一会儿拉肚子，哎呀胸里边闷得慌的那种感觉哈，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病的症状有可能会往一起搞混，跟其他的一些病症挺像，但其实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肝气不畅导致的。 对，这时候我们就在临床医生呢就得仔细的去辨证啊，这样的话辨证发现它的病因，根本的病因是什么啊，是因为脾胃本身的导致呢，还是因为肝气不畅导致的这种脾胃出现的问题，这样需要我们临床的医生根据他的四诊的情况啊，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出准确的一个辨证的结论。 对，所以这个呀，有的时候这就是中医大夫和西医大夫的一些区别哈。那个可能去做各种检查或者是化验结果，然后看单子说话，但这个更多的是凭借一些经验，甚至是沟通和交流。最近是不是生气了呀等等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各位平时也经常容易生气，容易出现肝气不畅这样的情况，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用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巧疏泄一下我们的肝气不畅的症状呢？或者是其他关于消化疾病中医治疗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呢来和嘉宾互动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失眠是一种让人十分抓狂的症状，在床上辗转反侧，神情奕奕。对此呢，专家指出，失眠是抑郁、焦虑、狂躁等心理疾病和冠心病、糖尿病、肿瘤等身心疾病的共同症状。除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生物因素，80%以上的失眠属于心理问题，也就是一种心理性的疾病。但由于各种不合理的认知和睡眠情绪障碍的出现，患者对于自己睡眠采取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比如每天要控制自己的睡眠，准时上床睡觉，上床之后立即强烈控制的睡眠过程，把上床当作一件工作来做，这种行为呢，又都破坏了睡眠这样一个最自然的生理心理现象。如此事件反复刺激，形成增强记忆，导致不合理认知、情绪和反睡眠行为，最终就形成了慢性失眠，甚至形成了顽固性失眠。专家认为，治疗这类心因性失眠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放平情绪，不要给自己的睡眠太大压力。对于一些失眠控制不好的患者，可以咨询专业的心理科医师，改变这些记忆带来的不合理认知和情绪性的行为，把原来的记忆给它化作为积极因素，有利于从根本上来改善您的睡眠质量。近期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至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您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了，至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技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品质量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会、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交流了。播出时间是到1月28号，每天晚上7:30到9:00，第二天早上7:30到9:00重播。欢迎各位收听并参与节目的互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中医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汪红兵，和您说说肝气不畅巧疏泄的话题。那刚才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已经说了一些症状了，比如说经常容易这个肝气郁结的朋友哈，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肝疼，但是会觉得这个两肋部啊胀满不舒服，有胃疼的症状，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反应。刚才您说了，包括便秘的，包括拉肚子的，甚至是恶心呕吐这样症状的哈。结果有的时候对症去一查才发现，哎，问题在哪儿啊？就是这个肝气郁结导致的。那要是长期这样的肝气郁结，它会导致哪些疾病的发生吗？ 我们说的长期的肝气郁结啊，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首先是肝脏本身的问题啊，肝脏本身出现了一个肝主疏泄功能的失常啊。另外一个是最常见可以导致消化道的功能的一些障碍啊，功能的一些障碍，就刚才我们说的影响了肝气犯胃了，出现一个上消化道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肝脾失调了，同时出现脾主运化失调的问题，这是肝脏肝湿疏泄最常见的导致的三个的问题。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肝气郁结的，好像是对我们这个从性别角度来说，对女性朋友这个健康的危害更大，这是真的吗？还是说女生容易生闷气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过去啊，咱们中医都讲肾是为先天之本啊，但是我们清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叶天士啊，他写过一个临阵医案指南，他在临阵医案指南里指出，就是女子以肝为先啊，他这也是根据他的一个临床的体会，也根据他肝脏本身的一些特点。因为女子本身有经带胎产呐，像这些跟男性不一样的一些功能啊，同时呢肝脏又跟人督脉关系很明确。肝脏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特点是血肠不足啊，气肠有余啊，因为女性的生理特点呢，经常呢导致她的那个肝血不够啊，肝血失养，那么她的气往往是有余的，就是我们说是气是多的，这样呢很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的情况啊，所以就是女性就在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就会表现一个是肝血虚，另外一个就是肝气郁结的这种情况，爱生气啊，出现那个肝气郁结的这种两胁胀痛啊， 容易郁闷的那种感觉、 容易郁闷、叹息啊，老不高兴呐、像这种肝气郁结的一些表现。 我看他们网上把这种整天闷闷不乐、喜怒无常的女性朋友，就是那个阴郁、郁闷的那个字儿哈，叫郁美人。 确实是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的病人吧，他肯定是某些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了， 其实是生病了、 对，出现了生病了，一个是呢有的没有达到那种严重的程度啊、严重的程度，他可能表现为，哎，我们看到他的平常的行为跟别人不一样啊，出现一些那个抑郁的一些情况啊，甚至爱叹气呀、一上班就唉声叹气啊，回家也唉声叹气啊，来过一段时间他也可能就会出现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了啊，比如说胃疼啊，或者是上火了啊，这样的肝气郁结的症状会越来越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发现他确实是 出现了问题。 嗯，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肝气郁结，它轻有轻的一些症状反应，如果加重的话，会有一些加重导致的疾病的出现哈。在这个不同的人身上不一样，那么尤其以女性，我们说女性听众、女性网友，包括我自个儿哈，就是以我们女性为更多，这个呢也是和我们的一些生理特点是有关系的。平时闲聊哈，经常会有人说，哎，你看每个某个人面容憔悴，没有光泽，脸色发黄。这估计啊，什么肝脏脾胃的运化就不是很好。我们也想问问，就是大家这种从容貌上的判断，这种说法靠不靠谱？临床上会不会这一个患者走进来了，我们这一个眼神过去，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呢？ 这在我们临床也是经常常见。你先说的那些，比如说面容憔悴啊，没有光滑，面色 发黄， 这种是我们典型讲的这个气血亏虚的一种表现啊。气血亏虚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脾气虚啊，脾气虚，这时候它会同时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这是说脾气虚是什么引起的啊？那我们呢就得去在临床上仔细的辨证，仔细的辨证去分别。当然说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碰见肝气郁结的病人，往往有几个特点。首先这个病人会很急。你看往往呢就是一个是他进来一会儿问问你，哎，到没到我的号啊，是吧，一会儿就问你那个一进来坐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问，哎，到没到我呀，像这种一个是你看发现他的脾气比较急，另外一个呢他会坐在那儿看病之后，他自己就先会说个不停啊，不听你去说什么啊，这是一种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那个 表现的形式、 另外一个呢，这种人的体型呢往往都偏瘦一点啊，在我们临床经验来看就往往都偏瘦一点，像这种啊，然后坐在那儿就可能会一会儿唉声叹气啊，一会儿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都是一个肝气郁结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大夫就第一个印象啊，就会觉得这个人有肝气郁结的表现。如果他再出现，加上他有面容憔悴啊，像这种，面色发黄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他的脾气虚，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肝气郁结导致了肝脾失调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的。 就是光一个肝气郁结，它接下来导致的一系列，比如说你这个肝气郁结了，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胃，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脾。那进一步你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症状会导致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它是有一个什么由轻到重，治疗起来是也由易到难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对，咱们临床上最刚才说了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肝气郁结，也就是气机阻塞不通了。因为肝主疏泄嘛，这是最普通的一个，就是肝气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啊。我们经常说的两胁胀满呢，如果病人出现两胁的胀满呢，喜欢那个生气啊，喜欢那个叹气啊，像这种是肝气郁结的症状比较明显，胸闷呐。如果我们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叫气有余便是火啊，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啊，出现那个上就是会出现上火的情况啊，这个病人就会出现面红耳赤啊，就是特别除了爱生气之外，一说几句话，跟你说句话，马上就腾脸就红了啊！像这种面红啊，这上火的这种表现，同时呢，他还出现头晕脑胀的啊，就都觉得头特别晕了啊，头特别晕，老觉得一身都昏昏沉沉的，这种是我们说的肝火上炎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 从肝气郁结到 肝 火上扬， 对 啊，这样的症状。 当然说有一些病人的时间 更久了 、那就会出现一些伤阴的火热伤阴的一种情况。除了一些出现有这些病人呢，因为我们肝脏除了主疏泄之外还有藏阴血啊，这样的话它就耗伤了肝脏的阴血，这样因为同时呢肝开窍于目啊，所以他有时候就这种病人呢出现了眼睛事物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头晕眼花 头晕眼花了、同时呢出现五心烦热的这种阴虚的一些症状啊，这种就时间就比较久了往往呢现在这见的来说上临床见的稍微要少一点，因为他我们的治疗的时候往往在头一两个阶段就把他那个疾病就给挽回了。 所以争取你看我们这个肝郁气结哈，就这样的一个症状，它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那到这个肝郁化火 我们说这个火上扬，以及到最后这种火热伤阴的程度哈，就是逐渐加重的。那如果各位听友和网友能够在早期我们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症状，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说最近这脾气怎么这么急，这个火怎么这么旺，脾气怎么这么大，哎，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提醒的时候，那也建议您有可能是由于这个肝郁气滞导致的哈，最好这会儿我们可以到医院去简单的查一查， 看 一看了， 看一看医生。 对，哎，这个如果挂号的话，就是挂消化科的号吗？ 挂消化科可以，啊，可以。如果我们还有根据病情吧，再给去。如果他没有消化道症状不是很明显， 嗯， 啊，我们会给他介绍到一些身心医学科呀，啊，去看看。 就是有的时候还要从心理上来调节， 对，从心理上去调节去。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资讯里边报那失眠也是哈，有的时候一些疾病它是需要身心同治的。 对， 嗯，我们来互动平台上有的朋友在问说，专家怎么样能够疏肝养肝？疏肝养肝， 我们说疏肝养肝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多啊，首先是要形成良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嗯， 啊，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和情绪的一个调理，情绪的调理当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医讲啊，肝是喜那个勿抑郁，就是你这个不能不高兴啊，如果你要不高兴，最首先受损伤的就肝脏，形成了肝气郁结，所以一定要是每天要高高兴兴的愉快的心情。 那假如说不高兴，但我就傻乐呵。 啊，所以这时候就是你要去调节了，因为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往往都比较大，是吧？ 嗯， 但是我们也在做好的一些人呢也做好的工作，比如说释放的压力的地方现在也有啊，当然这种需要你自己个人的调节。另外一个呢，你要回去跟朋友啊，跟家庭呐，啊，都得去从各个角度去调整你自己的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如果你当然说我愿意去看看心理医生呢，或者去看看医生呢，也可以。啊，医生会帮你去梳理一下你的情绪， 嗯， 这是一方面。 就是第一个方面是自己首先要有我要去调整我情绪的这个意识。 对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 嗯， 第一步主要的把关人还是自个儿。 对 啊，你应该自己去通过一些你喜欢的方式吧。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哈，你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是听音乐也好啊，找朋友逛街吃东西也行啊。哎，总之呢是能够帮你疏解压力， 保持情绪的， 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好了。 嗯，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很健康，比如说熬夜啊，熬夜我们中医讲就是伤阴的啊，尤其是伤阴血，因为刚才说了肝脏也是一个阴血那个藏阴血的地方，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时间长了啊，就耗伤了肝脏的阴血，这样的话对疾病的预防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 在这儿我们得问一下了，这个是不是经常熬夜才会达到这种程度？ 对，你知道，当然你偶尔的熬夜不会出现这情况。如果你长期的这种生活习惯日夜颠倒啊啊，像这种肯定会引起的这种生活节律的打乱，肯定会引起这种肝血的耗伤啊。我们说肝血的耗伤。 对，这个中医特别讲究的一些什么时令啊，包括时间的节点呀，以前看到的那个就是晚上11点之后。就是一定要入睡了，如果这个到了11点你再不入睡的话，好像对我们的身体一些脏器伤害就特别大。这个11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节点吗？ 可以作为一个节点，因为最其实咱们中医界很早就讲得很清楚 啊，几点睡觉，哪 几点起床， 几点起床都讲得很清楚啊。国外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最近我好像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是讲人为什么要几点睡觉几点起床 啊，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咱们古代的咱们古人吧，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当然说通过现在的一些方法把它研究揭示出来， 嗯， 但是总体的一条意思呢是一定要让大家遵守自然规律，我们中医讲的天人合一啊，就是说你人要一定要跟大自然和谐啊，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 嗯，所以这就是包括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起，它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和大自然的一些这个规律性的东西是要统一起来的。 对， 如果非得逆着去做的话，那早晚伤的就是自个儿的身体哈。 对， 嗯， 这就说的咱们说的是第三个了，就是如果引起肝气郁结的第三个就是饮食这方面，哎，我不能说大吃大喝影响了脾脏的功能。刚才说了，我们一直说的肝脏很容易引起脾脏的功能的失调，但是呢，中医有一个理论，如果你脾脏 功能那个失调了，反过来也可以引起肝脏的功能啊，这在临床上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土庸木衬的这种情况， 就是肝脾互相影响。 啊、对，肝脾互相影响。 你是先伤了肝，它会接着去损害你的脾，还是先伤了脾，脾会影响你的肝？ 对， 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 哎呦，所以你看看、是不是挨着那几个零部件，我们都要共同呵护起来。 对， 就这几条，这是相当于是四点。也算是生活当中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有可能会伤了我们肝的一些算是坏毛病，或者是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肝，应该避免肝气郁结，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哈？ 对，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是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整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情绪啊，如果然后就是健康的饮食，还有最后一个是啊，如果你出现了肝气郁结的情况，也可以找医生去用药物啊进行调理。 应该及早，因为我们说它的这个是分轻中重度的，越早肯定效果越好，也越容易一些。好，那各位听友，如果关于这个肝气不畅，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适合您的方法来进行疏解的话，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目光，外套右边肩膀上还留着一滴伤，有时恋爱到过往，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或许人们都一样，越受伤越健忘，追寻烟火的路上还要闯，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是都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信仰又忙，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手指上在琴键上那情绪不放，我能想象 收藏我的泪，你的光。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您是不是脾气大，爱生气，情绪不稳，心烦意乱？中医认为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容易患上肝气郁结的毛病，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肝气郁结都有哪些表现？日常生活中疏肝理气有哪些好的办法？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方红兵跟您说说肝气不畅巧疏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我们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汪红兵，和您说说肝气不畅巧疏泄的有关内容。上半段已经说了，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良的习惯，熬夜呀，吃的这个东西暴饮暴食，过于油腻呀等等哈，它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汪院长，像这个肝气郁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了，或者说已经导致一些病症的发生了，这个它好调理吗？调理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关键呢？ 刚才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几个病因，这样当然我们的调理也是针对这几个病因，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情绪啊，调整自己的情绪，这是一方面。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养成那个良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养成良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要熬夜呀，好的生活习惯。第三个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油腻的一些东西，加重脾脏的一些负担。 嗯。 最后就是说的我们说的用药去进行调理。 对，那要是如果说到这个用药，有没有那么一种药，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症状就全解决了？一旦出现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肝气郁结呀，两肋胀满呀，胃不舒服呀，我们就给他小药吃下去，有这样的药吗？ 我们中医啊，有个很经典的方子叫柴胡疏肝散，就是专门治疗这个肝气郁结的这种情况。 嗯。 一共就六味药。但是呢，临床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的。 它主要针对哪一类这个肝气郁结呢？ 主要就是针对咱们肝气郁结就一类的这种肝气郁结。 哦， 嗯，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肝气郁结，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肝气郁结，这个柴胡疏肝散都还是非常有效的。当然说，你如果出现了肝气犯胃的情况， 嗯， 我们会在柴胡疏肝散的基础上加一些调胃的一些药啊。肝出现了肝气趁脾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加另外一些健脾的一些药。 哦，这个有网友就问，他想问这个柴胡疏肝散和这个柴胡疏肝丸是一种药吗？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药啊，完全不同的药。柴胡疏肝丸，据我所知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一个中成药，它里边有33味，大概30多味一个成药在里边，可能包含的比较多啊，包含除了疏肝的， 理气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化食的，这样你要具体看，到临床医生呢去咨询啊，才能够正确的用药。 你看这俩名儿前面都一样，就是最后一个是散，一个是丸。我刚开始还以为它就是剂型不一样呢，看来不是。 这不是，这两个是还是两个药？ 两种药， 两类药。 刚才呢，像汪院长说到的这个，就是任何的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另外可以辅助上其他的一些药来解决胃部不适或者是脾虚症状的哈，那个叫柴胡疏肝散。 对。 记好了，那个互动平台上王阿姨问，她说肝气郁结可以长期吃逍遥丸吗？还想问问那个逍遥丸和加味逍遥丸有啥区别吗？哪一个疏肝理气效果会更好？ 这个逍遥丸呢，可能好多听众都知道啊，听着这个非常老的一个药，是咱宋朝的一个太平惠民和剂居方上的一个很经典的一方子啊，就八味药啊，但是它主要治疗那个肝郁、脾虚，同时血虚的一些情况，尤其对女性呢，特别合适啊。为什么好多女性都知道？哎呀，我得，是不是应该吃点逍遥丸了？这阵子那个情绪不好，它是符合女性，同时这个药物的配伍啊，也符合女性的一些生理的特点。当然说我们这个药，有一种说法呀，有一种也是我们一些临床经验，至少得吃三个月以上。它的临床的效果才能慢慢的出来，当然说我们说任何一种药都有一些适应的人群啊。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内，也是建议你去，如果你是正确的辨证，就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你要是辨证方面有问题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但是呢，无论你辨证正不正确啊，你得吃三个月以上，建议你还是去应该查一查。你的肝功能，如果肝功能没有问题，可以连续的吃。 所以说你看，首先前提我就觉得好像用这个中药一定先要辨证。 对。 然后呢明确一下您的各种症状是不是适合吃这个药。现在有一些药我们去药店就能够买到，但是它真的未必适合您。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像逍遥丸这一味药哈，虽然好，但是呢要用药三个月以上，它这个效果才能够慢慢的显露出来。那我想知道，就是临床上如果是对症的，然后吃这个药是要一直吃吗？ 当然说你如果你症状好了就可以不用吃了，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这样，如果你相应的症状没有了就可以不用再去不用做一些预防性的用药啊，预防性的药 咱就治疗性用药就行了，没必要预防的用药， 因为它毕竟是药物。 对，而且包括刚才汪院长提到的这种药，我们吃了三个月了，最好我们查一下肝功，就是看有没有受到影响。 对 对，然后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吃。还有就是他提到的逍遥丸和加味逍遥丸有啥区别？ 因为以逍遥丸为底子的药方也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加味逍遥丸。加味逍遥丸呢，里边加了丹皮和栀子，这两个都是清肝热的药。也就是说出现了肝气郁结，出现了肝郁化火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往往要那个 加点料， 加点那个丹皮和栀子去清清热。如果这时候病人如果出现烦躁失眠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用加味逍遥丸效果比较好一点。还有一种叫黑逍遥丸是主要是加了生地的如果出现阴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往往用一些黑逍遥丸等等黑逍遥散等等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方子。 对，前提还是要辨证一定得对症治疗，用对药您的效果才会好哈。我们抓紧时间哈，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问题。都说这药补不如食补，冬天了，我们吃点什么能够达到疏肝理气的效果吗？具体又该怎么吃？有没有什么希望指导大家的？ 当然说我们说刚才说根据肝脏的生理的特点呢，它不适合于补肝气肝气只有去，因为肝气往往是比较多一点的，我们是气经常是，我说血常不足，往往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要，补肝血，可能是在咱们冬天， 更加需要做的， 更加需要去做的，比如补肝血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有枸杞子当归川芎熟地像这种都可以去，去补肝血。那么对肝气来说，可以在用这些枸杞子像这些药物的同时，可以加一点调理肝气的药，比如说加点枳壳 啊，加点陈皮啊，这种梳理肝气的药啊，尽量不要去补肝气。 嗯， 啊， 就是因为更多的人，比如说气太旺了，我们容易生气，气淤着。还有说，您刚才说了一般这个气顶的火也跟着旺起来，这类人其实是就不要再去补了，因为这你已经是满到漾出来的感觉了哈。 对，对， 更多的是应该是 养肝血， 养肝血啊。具体就像食物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前两天我们跟这个营养科专家就说到那个萝卜顺气儿啊什么的，我们能不能通过萝卜来调调？ 萝卜呀，它萝卜的跟这个不肝的这种情况还不一样，萝卜主要是养脾胃之气的啊，对，理脾胃、理气通腑的情况比较好一点啊。刚才说了，对于肝气来说，主要是梳理，比如说我们临床常用的枳实、枳壳，像这种，对肝气的梳理还是有好处。 对，您知道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萝卜吗？因为以前听一种说法，就是说吃一些中药的过程中不让吃萝卜，说会解了那个药性。有这说法吗？ 这是看据你根据什么药啊，根据什么药在一起啊。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些健脾理气的药啊，吃了萝卜应该问题不大。本来是炒莱菔子，莱菔子就是萝卜的籽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气的药。很好的理气的药。如果你要是啊用大量的补剂啊，这时候比如说黄芪呀、像这种多了的话，你再去用吃萝卜往往的可能就减轻它的功效。 所以真的是一，我们的这个肝气就一般是不需要大补的。二，在这个吃一些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忌口的一些东西还真的得讲究点哈， 对， 要不然容易影响了我们的药效。再来看看互动平台上陆琴的提问，他说专家好，肝气郁结的人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肝气郁结的病人容易上火，那么我们在日常的食物的过程中啊，也经常要吃一些清淡的一些东西，不要吃一些上火的，这样外火引动内火，就是更容易出现口，因为你辛辣刺激的往往都是一些外火，这时候外火更容易引动内火，这样的话出现的一个肝胃之火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口舌生疮啊，像这种情况，除了你脾气急、头晕头胀之外，还会出现口舌生疮啊，甚至胃疼加重啊，甚至腹痛、腹泻加重啊，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去吃这种辛辣刺激的 食物，相当于是外火会引发你体内的内火。 对， 平时就觉得自己各种火旺的朋友哈，到了这样一个干燥的季节，辛辣刺激的食物咱就尽量避免了吧。 对，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听众这个网友二毛，他说院长您好，他的两颧骨上总是容易起红色疹子，像湿疹一样，而且两侧脸呢对称的起成片的，有的人就说跟他说是和肝有关系，他想问问这个跟肝脏有关吗？经常起湿疹，两侧脸颊对称的。 这种情况吧，我建议啊，你还是去湿气啊，健健脾，从健脾的角度去考虑啊，这样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有没有那种，我记得以前从妇科角度哈说，哎，在脸上哪长斑，好像什么跟肝有关呀，还是跟一些妇科疾病有关，像他可能也有这种考虑，就是我这个区域可能是长痘也好、长斑也好、湿疹也好，他会不会和我内在哪些脏器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当然说他的如果按照咱们脏腑的分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按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可能本质上还是那个脾虚导致的啊，这种湿的运化失调，湿的运化失调啊，这样的话你肝脾同调的时候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嘞，那我们还是提醒二毛哈，咱们还是从这个调理我们的脾的这个角度上先来着手，或者说是肝脾同调。 对， 网友小西他说他前两天这个便稀，应该就是这个拉肚子吧，吃双歧杆菌两天来呢又没有大便，想问问这情况怎么调啊，吃点什么药吗？ 这种情况下你就先第一步先停双歧杆菌吧，因为双歧杆菌本身是一个治腹泻的药啊，治腹泻的药啊，吃完之后有的人就容易出现大便干。先把药停了再看看。 先把药停了再看看哈。就是平时您刚才也提到，如果我们的这个肝有一些人的表现就是这个便秘或者是干燥，这一类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常见的症状没有？ 您说的这种肝脾不调的症状，肝脾不调的症状往往有两个，同时兼具有肝的症状，比如我们刚刚说的容易生气，容易叹息，两胁胀痛，胃痛胃胀，反酸烧心，这些症状有。同时呢，还有一些脾虚的一些症状，脾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爱拉肚子，或者吃东西吃的，拉的时候有不消化的食物，同时还有些人呢，就是出现那种大便下不来，或者是大便先干后稀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肝脾不调的一些临床症状。 就是肝脾不调，除了在我们的这个排便上有反应或干或稀的症状，它同时一定也有反映我们的情绪上的一些这种， 对， 是共同同有的。 对对。 哦，好，我们来看看张阿姨咨询的，83岁了，说她从年轻时候开始啊，就有这个肝郁气滞的问题，现在情绪一激动，比如生气、不高兴，她就会腹部胀气，还打嗝。吃了这个疏肝止痛丸能缓解，但是过几天呢，情绪一稳定，又开始这个腹胀打嗝了。情绪应该是一不稳定啊，他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总吃药是不是也不好呀？ 这种病人吧，应该是讲他除了一个肝郁的情况之外，还是有脾虚的一些症状。 你看他 很明显，如果情绪稳定了，他表现的会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腹胀、打嗝。这时候，在你情绪正常的时候，我们也往往用从健脾的角度去通过一些健脾的方药能够调理你的肠胃，而不从单纯的再去疏肝的角度去。这样的话，把脾脏调好了，对你肝脏也是有一定的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您的建议，他也应该是先从健脾的角度上来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这岁数哈，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好，也应该是积极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情绪哈。调节情绪，平时尤其跟一些阿姨叔叔年纪稍微大一点，您会给什么建议？ 那个多出去聊聊天那个疏解自己的情绪这样我就相信还是很好的。 我不爱出去跟别人聊天，我觉得你在家待着。 那你也培养自己的爱好是吧？有点什么爱好，写写书法呀什么，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办法。 总之不能就是坐那儿干闷生气哪怕您听听广播、上上网也好是吧？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杨先生咨询的，母亲68岁，萎缩性胃炎，总觉得饿，浑身没劲儿。他想问问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去年8月妈妈做的胃镜，他想问问如果再做胃镜的话，隔多久再做合适呢？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他得看具体的病理的情况才能决定，胃镜什么去做。当然说他总觉得饿，总觉得浑身没劲儿，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在里边？估计还要上医院做一个综合的检查和判断，才能判断出他整体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 就是目前单纯从萎缩性胃炎 解释不了他所有的一些症状也解释不了他多长时间去做一个胃镜，因为这也得看他的病理的结果。 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之前做的病理结果，我们说，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结果，那中间我们需要监测的时间就要短一点。 对，肠化和不典型增生不一样。 好的，那还是建议他，比如说咱们应该到医院去哈。如果希望通过中医这种方法来治疗的话，还需要做可能一系列彻底的检查和判断。田庚微信网友提问：主持人好，专家好，最近老是常出气。不感觉饿，什么也不想吃，就没胃口呗。他想问问这怎么回事儿啊？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典型的肝气郁结的一个情况。 就这样， 对，肝气郁结的初期的一些表现这时候 喘气儿。 对，这时候你就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你如果你要觉得不行的话，就去医院吃几副柴胡疏肝散，可能效果会更好。 我想知道这个柴胡疏肝散是那种汤药， 汤药 自己熬还是中成药呢？ 汤药 哈。好，那田庚，如果咱们这个情况自己通过情绪的调理不好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柴胡疏肝散还挺适合您的。 对， 这得吃多长时间吃啊？ 有的人吃一两周就好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携手一生的提问，他想问问有没有吃一些中药或者食品可以提高肾的功能，因为家人特别容易犯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 但是说泌尿系感染，这是个反复的泌尿系感染，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可能跟中医的肾呢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中医讲一些黑色的食品都可以 能够补肾的， 是 通过对入肾啊，可以平时可以吃一些黑色的食品啊， 但凡黑色的。什么黑豆啊，黑枣啊， 对， 还有什么呀，黑枸杞啊， 理论讲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哈。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你像现在这个朋友就问了，说专家好，每天喝点菊花茶对于缓解这个肝郁气滞降肝火有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单纯的如果那个单纯的 泡点菊花， 对，可能效果不是对疏肝肝火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啊。如果有出现肝火的情况的话，可以用加点菊花。但是呢，我建议啊，你这种疏肝的代茶饮可以加点什么玫瑰花呀， 玫瑰花 玫瑰花呀，像荷叶呀，甚至像荷叶呀，像这种菊花啊，把几个放在一块儿， 枸杞、 放在一块儿。 加点甜味儿的行吗？ 枸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哈。就是光菊花还不成。就是以前我是听枸杞配菊花是清肝明目， 对。 但现在我们要想疏肝解郁的话， 再加上玫瑰花， 玫瑰花比较好的。哎呀，这时间的关系，抓紧时间，我们来最后回应一下吧。这个王阿姨问说：“汪院长，您平时在那个宽街中医院出门诊吗？不会是一直在延庆吧？” 因为我每周二上午是在宽街出诊。 对，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每周二的上午在宽街出诊，每周三的下午是在延庆出诊。 北京中医院，我们说宽街院区哈，汪宏斌院长他的出诊时间是每周 二的上午。 每周二上午，然后呢，在这个延庆院区，您是 每 周三 的 下午。对，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寻求这个专家的帮助。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再次感谢汪宏斌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就地如重游。